感受美好的舞曲享受，西部交易舞曲网。感受美好的舞曲享受，西部交易舞曲网。 梦中叮咛的话，虽然只有几句话，予我温暖在心底，真想要来用心交陪。梦中的情话，那是真不是假？虽然梦境遐尼短。爱你永远袂反悔，梦中叮咛的话，算命海誓一句话，望你谨记在心底，我会用真心来交陪。感谢你对我这坦白，予我有重新出发的机会。先转体会，予咱有一摆相爱的机会。梦中的情话，那是真。感谢你对我这坦白，予我有重新出发的机会。 苦恋的滋味也试过，就予感情来冷静体解。 只要咱相爱过程美丽， 就算缘分 咱体会，予咱有一摆相爱的机会。感谢你对我这坦白，予我有重新出发的机会。初恋的滋味也试过， 就予感情来认真体 会。只要咱相爱过程美丽。这起的心全体会，予咱有一摆相爱的机会。 是路伴阮今日行少过去，伤心找无所在行，一身风雨，什么才一个冬？